Here we go, off the rails. Don't you know it's time to raise our sails? It's freedom like you never knew. 20 bags or a pass, say the word, I'll be there in a flash. You could say my hat is off to you. Oh, we can zoom all the way to the moon from this great wide wacky world. Jump with me, grab coins with me. 最近睇咗一部戏咧，就系叫做《逆向有拐》。 哦， 咁啊，即系今日唔系电影圈啦，咁所以就唔系特别想探讨诶呢一部戏好唔好睇。如果想知道，我可以留意翻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到时候再同大家慢慢讲。咁但系咧，点解提起呢一部电影呢？因为呢一部电影都几得意嘅。 嗯， 佢入边咧讲紧嗰一样嘢咧，其实系几而家呢个世代入面咧一啲嘅即系睇法啊，又或者讲到好多。而家呢个世代先至会有嘅，因为毕竟啊吓，即系好似你话科技啊，而家我哋讲紧嘅，例如话手机 app 啊，嗰、那个嘅监管嘅功用啊，点样样系融入家居、融入社会、融入生活啊，即系呢一啲嘅概念咧，其实喺呢部戏入边你都见到嘅。咁当中其中一句说话咧，其实我谂都系一个现况嚟嘅，佢就系讲紧话而家个世界变紧嘅，即系喺未来五年，你会发现咧有好多而家有嘅工作咧。可能会消失咗，咁、反而喺五年之内咧，可能有好多前所未有谂都冇谂嘅工种咧，就可能会纷纷咁样铺头，咁所以其实个世界系变紧嘅，咁变相就系话今时今日你话读书啊，又或者可能攞一个学位。系唔系必要呢？嗱，即系唔系好似以前我哋嘅套路都系噶嘛？当你读完小学、读中学，中学完咗之后，跟住就系读大学，咁就希望攞个学位出嚟之后有一个资格，咁啊最好啦，咁啊收入稳定啦。咁但系你发现而家个社会可能唔同噶咯，有好多即系以往大家既有嘅工作，就系以传媒为例都系啦。而家今时今日，你可能要吸收某一啲嘅资讯，你可能直接去翻嗰个源头啊，例如可能某个 artist 啊，又或者某个公众人物啊，佢自己嘅社交平台。台就会发布噶啦，咁变咗有多时候你可能喺媒体啊、杂志啊、网上啊，都系一啲第二啊、第三手嘅资料嚟嘅，咁变咗就可能已经冇以前咁快噶咯，咁但系等唔等于就系话咁传统媒体唔即系冇用咧？又唔系，可能其实都要转变，系变化紧咁样样成件事系，咁啊，即系令大家谂翻一样嘢就系究竟。即系我哋以往对于读书啊，去揾工啊，即系去学识啊，增广啊呢一样嘢，同以往嗰个嘅即系认知嘅层面上面，有冇一个嘅分别呢？同埋今时今日我哋成日都讲啊嘛，即系你要成功，其实你识嘢识得多系未必有用嘅，可能你用翻嗰啲嘅时间。去开拓自己嘅人脉啊，去可能即系涉猎更加多啊，同即系书本未必有关或者书本以外嘅嘢嚟得可能系更加有用噶嘛系。 嗯，同埋咧，你咁讲咧，我谂起即系我前嗰排咧同啲细叔伯饮茶咧，佢哋讲到佢哋撩住牙咁样，即系呢个时候梗系会比较下大家嘅近况啊，小朋友啊做到咩职位啊，赚钱赚几多啊咁样。咁你知道传媒嘅话个人工。可能会即系比起做银行啊、做金融啊呢啲，梗系会有一大段距离嘅。咁我其中一个细叔伯咧，就系有一个仔咧，就做紧金融行业啦。咁月入都即系五位数，唔系即系万几蚊嗰啲，系几万蚊，甚至系接近十万啲咁嘅水平啊，每个月、啊。咁然后佢就话：，嘿，其实咧识人好过识字咧。我细叔伯咁撩住牙同我咁讲啊，咁就系如果啊，你真系大家都系大学出嚟做嘢。你淨係靠呢个有用咩？你既要识下人，开拓下人脉关系，咁你先开到单，做到生意，你先可以向上爬㗎嘛，咁样。 咁我嗰下其实都有一下心思，当然我当下嗰下其实会有啲火滚啦，即係觉得咁系咪呀，你呢啲所谓嘅可能啲铜臭钱我哋唔自在呀，我都系为咗自己传媒嘅热血所以先做电台啦咁样。咁但系呢一句说话其实都不无道理，即係你諗下大家可能出身嘅都系差唔多啦，都系做大学毕业嘅。咁但係原来你识到人嘅话，你开拓到个人际关系嘅话，其实你发展嘅方向呢可能会大好多，甚至係抛离晒其他淨係喺嗰个文字塔入面一路死读书嗰啲人呢，真係会有好大嘅分别㗎喎。 咪咁，但我首先即係听返你头先讲嘅嘢，咁我諗首先你嬲嘅一样嘢，首先就唔係关究竟即係同钱系咪有关系啦，即係唔系搵钱多与少嘅问题，而系有时候呢大家可能误会咗。其实讲真，你话啊有啲人佢做 iBand 佢搵好多钱一个月嘅，即係可能讲緊10万甚至乎再多啲或以上嘅。即系你秒佢唔系话我唔自在啊！你搵咁多钱好巴闭咩？即系我觉得唔系唔自在呢一个，其实我又唔会用咩铜臭钱嚟用成件事，我反而会觉得就系有时候点解要用嗰个价钱嚟去标签咗个人嘅价值？即系嗱，有啲人可能系的确可能佢讲嘅哇搵万零蚊一个月，但系你唔可以否定佢嘅价值噶嘛？即系如果尤其佢对于呢一份工系好有热诚的话啦，即系哪怕可能我系做饮食业嘅，我就系捧餐嘅啫。咁但系原来佢喺捧餐嘅过程入边，佢对于佢呢一份嘅职业咧系好尊重嘅，佢亦都好享受，即系好投入，就系话我可以同每一个食客有即系互动咁样嘅。咁有啲人真系噶嘛，即系我嗰时候我接触过一啲老铺咧，即系做嗰啲面店嗰啲咧。佢係啊，可能係好辛苦㗎。你如果計返條數嘅話，或者佢每日搵嘅錢唔好多。咁但係佢覺得每日我煮完個面出嚟我俾人食，啲客人食完之後即係好滿足嘅感覺，佢又好滿足㗎喇喎。咁即係我覺得呢一啲唔可以用錢去標籤去衡量嘅。咁但係我又覺得的確，咁嗱呢個都視乎返工種啦，即係你話喂人脈嗰樣嘢緊唔緊要呢？咁當然係緊要嘅，因為真係好簡單。有時候你獲唔獲啊，唔好講話即係你喺嗰個嘅工作入面啊晉升啊，你獲唔獲去即係聘請啊，有時候都同人脈有關㗎嘛。如果唔係有個朋友介紹你嗰份工嘅話，你都可能未必知啦，係咪先？咁亦都可能因為有朋友介紹你，你可以得到嗰份工嘅機會亦都大啲，唔出奇㗎喎。因為坦白講，你做老細都係啦。如果你純粹 recruit， 咁有一啲可能係有一啲你即係覺得可靠嘅同事，佢 refer 俾你嘅， 介紹 係啦，轉介俾你嘅，又或者係有一啲你真係完全唔識嘅，佢盲中中入嚟 interview 咁樣。咁除非你盲中中入嚟嗰個真係好 outstanding 啊，特別標青嘅。如果假設真係差唔多半斤八兩嘅話，你可能會請一個可靠少少，因為起碼呢一個原來係一個你識嘅人去介紹㗎嘛。咁你會覺得咁呢個人都起碼有個人去保證佢唔係hea下嗰啲人先啦。自自然然地就係佢可能攞個工嘅機會呢係會大少少，唔出奇㗎喎。咁你都唔可以話呢一啲同人脈冇關係㗎嘛。咁再加上就係今時今日都係啦，我哋成日講話資訊發達，即係有好多嘢你點樣可以邁向一個成功呢，有時候真係好取決於就係你獲取資訊夠唔夠快。咁你嗰啲資訊點樣嚟嘅呢？從人哋嗰度嚟囉。而家你好少話啲資訊啦，好慢慢揭書啦，慢慢去。 去網頁啊，或者想求職網站、啊。 係啊，你好少，好多時候都係嘩人哋就算唔係 face to face 啊，或者電話去同你講，你可能突然間見到有人彈 message 出嚟，我有時候枕住都有㗎，我有啲 WhatsApp 群組都會㗎。忽然之間話唔知边一间公司或者边个机构请某个职位，喂好啱你做喎、 啊， 你咪话想转工嘅、 啊， 不如你去试下啦，咁即系枕住就有呢啲咁 message 弹出嚟噶嘛，系 即系所以其实我谂翻起我点解会入嚟商台做咧，其实某一个程度上都系有朋友去介绍，咁当然就唔系话有人极力推荐啊，咁等我可以走后门啦、啊，而系我嗰阵啱啱初去一间杂志社嗰度做嘢嘅时候咧，其实我隔离位咧就正正就系商台嘅前员工，咁佢咧就我一次帮完佢之后咧，咁佢又咁啱知道佢商台呢一边有个职位请人，咁而我当时咧系因为已经啱啱入职咗嘛，就冇特别去打算就话要即刻要再跳槽啊，转去另一间公司，咁但系就系因为呢一位同事佢同我讲，咦你呢一度其实你经验其实仲未够噶、哦，你不如就试下过嚟商台学多啲嘢，试下多啲嘢啦，咁横掂你自己本身都有兴趣咯。咁就你不如试下去见工啦，咁但係佢就冇特别话去即係 同入面啲同事打招呼话会有个同事过去见工啦，咁但係只係咁样轻轻一提，当呢度有份工嘅时候諗起你，其实呢一步呢可能就已经係即係令到你踏出第一步啦，或者去开拓另一个方向嘅一个方法。咁当然要令到人哋諗起你，其实係咪淨係识得人呢一下咁简单呢？係咪应该维持到个关系呀、甚至係你係咪需要啲学识去搭救，令到人哋觉得你係衬得起呢份工呢？呢、这个又係另一个问题嚟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 我哋就系讲开吓，即系识人嘅重要性。 嗱，系咧， 系嗱，跟住我哋就进一步要探讨啦。识人好过识字，甚至乎你系咪因为你人脉广嘅话，可以取代到唔需要识咁多字呢？即系嗱，因为今时今日大家都嗰、个嘅生态啊，都几速食下。即系嗱，净系从网上你睇个生态就感受到噶啦。即系什么什么懒人包啊，什么什么三分钟。即系讲真，你有时候你而家睇到戏，你都未必有时间。有啲朋友系点样呢？上网啊 ，YouTube 咁，跟住后屘你打唔知七分钟睇套戏啊，三分钟睇套戏啊， 七分钟可以睇完一套哈利波特全集啦。 咁大件事啊，即係喂，讲真以前我哋可能去睇一部电影嘅时候，我哋用欣赏两个字嚟去讲嘅。但係今时今日呢，即係有啲朋友可能我諗都唔係即係计较钱与唔钱嘅问题。即係你话啊入去戏院睇套戏几贵啊，你话买隻碟几贵啊，咁我不如上网睇。而家我都觉得唔係悭与否嘅问题。係讲緊就係话我冇咁多时间睇一部戏。即係仲要好驚睇完之后呢我又觉得唔值租，咁於是乎就不如上網嚇，可能有時候真係睇人哋講一次個故事出嚟， 又 OK 喎。咁我先入去睇，或者係租嗰只碟。 咁就算我唔真係入去睇嗰套戲都好啦，我都叫做已經嚇、都好似睇咗部戲啦，因為有人講咗成個故事俾我知，我又睇咗一個好似預告片啊、長版預告片嘅一個嘅片段。咁嗱，即係當你睇下從呢個咁嘅心態去睇嘅話，真係好多時候而家。我哋活喺一个嘅社会系一个咩嘅社会呢，就是我哋好多时候都淨系面嗰阵系重要啲。有冇人深究底嗰层呢？嗱，仿佛真系有时候好似大家忽略咗㗎喎。即系我啱啱最近都有一个嘅朋友同我分享啦，咁佢就系又系讲佢即系公司做事嗰种嘅唔如意啦。咁佢又觉得喂，其实如果讲斤两啊有料嘅话，我比阿 A 同事啊更加高 qualification 啦、更加高 quality 啊，佢哋叫做。咁但係点解啊老细好似赏识啊 B 同事多过自己呢？咁佢就有时候就觉得唉，咪就係识得擦鞋啊、有时候佢可能係的确佢承认嘅，喺公司入面的确 B 同事可能係人员嗰方面係好啲嘅。咁、但係佢话喂，而家公司俾份粮你，唔系纯粹睇你吹唔吹得水啊嘛，系真系睇你嘅工作能力噶嘛。咁而好多嘢佢就觉得老细睇唔到噶，即系老细睇到嗰阵咧就系、啊，佢好似咧处理啲事头头是道啊，因为每一次老细问起嘅时候，佢可以第一个举手答啊嘛。但系老细背后其实佢自己真系充当做到几多嘢咧？系做唔到几多嘢嘅，咁呢个包括连系即系周围嘅同事都见到啊，连系即系下面嗰层嘅同事都见到噶啦。咁但系你都只能够有部分同事就系敢怒不敢言啦、啊。咁我唔通走去煮佢米咩？呢一期佢系吓皇上身边嘅大红人、啊， 韦小宝啊。 唔系啦，咁你唔可以讲到啲乜嘢嘢噶嘛？哪怕一阵间你一个唔觉意勒庆佢得罪佢嘅话，你自己喺公司都站唔稳阵脚咁。咁所以呢一啲你只能够嘅就系、是、啊朋友之间啊，我哋office hours 以外啊，咁可能我系听佢吐下苦水啊，咁样去讲下咯。咁但系等唔等于就系而家嚟讲，咁大家既然着重面嗰阵，咁啊忽略咗底嗰阵佢啦。咁我哋使乜即系去自我增值啫？系咪先？即系唔需要噶、啊。咁我嗰张所谓嘅沙子啊吓，都系有啲时候系入门槛嗰下啫嘛。即系可能我如果见工嘅话，啊你咩学历噶、啊？哦好，都攞咗个 bachelor degree 啦，即系有大学学位啊。咁但系基本上好似系咪净系嗰个用途就系咁咧？ 咁之后就其实完全哇嗰张沙子收返埋得㗎啦，摆返夹埋入面啦，即係千年都唔使攞返出嚟。哇咁好 sad 喎呢一件事。 係咁，但係其实好多时即係所谓呢一张嗰个学位啊，或者好多时我哋啲朋友成日讲，唉而家啲人啊唔使识字㗎，靠把口就得㗎啦。咁呢样嘢我都觉得有商榷嘅余地，即係你靠把口，咁但係你讲嘅嘢对方会唔会想听，或者对方听唔听得明先。即係例如两个唔同 level 呢，你系低 level 啲靠把口嘅，咁就要想等一啲上流嗰啲人士去引起注意，或者同你有偈倾啊，咁都要睇下你倾嘅内容啱唔啱佢哋心水先。 嗱呢个我就觉得咁，即係你要好知道你要讲嘅系乜嘢嘅对象。嗱因为的确我话俾你知，有好多叻人呢讲嘢，我自己接触下，有好多叻人呢佢哋讲嘢系未必真系表达到自己嘅諗法嘅。即系我嗰阵时候我都有讲过啦，我有个大学同学真系好叻嘅。 哦各位。 系啊，咁真系我哋用世外高人嚟形容佢都不为过嘅。咁所以呢其实佢都几高傲下嘅，都有时候都唔系同我哋呢凡人点样混埋一堆都唔好讲嘢。因为点解呢，佢觉得我讲你都听唔明。咁而实际上面佢又真系试过去讲一啲嘢，因为问题就系佢睇嘅嘢或者佢识嘅嘢太深啊，而佢有多时候就系我讲嘅嘢本身深嗰个程度咧，系好难深入浅出去讲俾你听。咁于是乎，你听佢讲完之后，佢都系一头雾水嘅，即系佢讲嘅嘢太过学术性啊嘛。咁但系相反咧，有一啲人咧，佢就真系能够深入浅出嘅，即系例如话啊一啲好深嘅道理，佢用啲好生活化嘅例子去讲俾你知。嗱，不过。的确，系唔系每个人可以好似佢咁样讲到头头是道，对于嗰件事都系有好深入嘅认知同埋了解咧，系未必嘅。咁但系我又要话啦，头先我讲过就系视乎你讲嘅对象啊嘛。咁嗱，你又知道，如果我本身系好讲得嘅，即系我识得好表达自己啊咁，咁通常咧。受众啱听嗰堆人呢，就係本身佢对于呢样嘢係唔认识嘅。咁而当佢对于呢样唔认识嘅话，而你又能够咁表达到话都俾我知，仲有一个好显浅嘅道理，一个好生活化嘅道理，假设我一个师奶嚟嘅，我平时都係洗衫煮饭嘅啫，你就用即係洗衫煮饭嘅哲學去话俾我知原来炒股嘅理论咁样。咁我喂咁我当然就觉得哇你好犀利喎，即係专家喎。咁但係可能啊在于某一啲真係所谓真专家嚟讲，就会觉得佢讲嘅嘢喂好皮毛啫，即係扫嚟扫去都系面嗰阵，真係有啲深入嘅见解其实佢讲唔到㗎喎。所以嗰一班人呢就会觉得唔啱听啦。因为喂对佢嚟讲，我已经过咗你讲面嗰阵嘅阶段，我真系深入研究，系啦，深燥班嚟噶嘛，系咁，所以嗱，我就发现咧，有啲人就醒啦，即系嗱，佢讲嘢好叻嘅，咁佢亦都喺一开始讲到明噶啦，即系有啲嗱，尤其是咧，可能你知而家都有好多所谓咩 KOL 啊，发表嗰啲噶嘛，自己嘅意见啊，咁有啲都会戴定头盔噶，即系话定俾你知就系嗱。我今日讲嘅嘢呢，就如果你系行家嘅话呢，咁就回避下啦。因为我讲嘅嘢呢摆到明系同一啲呢唔系行家嘅人讲嘅。即系有好多都会系咁样去讲嘅，就哇如果我讲啲好深嘅嘢其实都未必啱你听，因为你有自己一套见解，好多时候都系㗎嘛，哲學嘅故事、啊、你已经装满咗杯水过嚟你听我讲嘢嘅话，你唔会再装到任何嘢㗎嘛。咁但系、如果你本身个杯系掏空嘅话，咁你听我讲嘢你咪会有心机听多一啲咯。 转头翻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今晚咧，我哋就系讲开啊，识人同埋识字之间嘅关系。咁啊，即系头先我哋讲，有时候就好似话，当你有人脉嘅话，识字好似嚟得冇咁紧要。我实际上面觉得都紧要嘅。嗱，点解咧？因为永远你都系其实识人咧，就系个起步建立嘅啫。但系能唔能够巩固大家之后嘅合作咧，都好取决于究竟你对于呢一样嘢嘅认识啊，同埋见解。有好多即系我成日都话啦，吹水怪嗰啲咧，其实你真系同佢做开嘢嘅话咧，你就发现咧，有啲人就真系吹又吹到天马行空啊，天花龙凤啊， 讲就天下无敌， 系啦， 做就有心无力， 系啦。咁而当 execute 啊执行起嚟嘅时候咧， 真係你会发现喂呢样又唔得嗰样又唔得，初初你唔係咁讲㗎喎。即係我讲其中一个例子就好笑嘅，就係嗰陣时候呢我身边有个朋友就开 studio 啦，咁佢就即係讲开话要影嗰啲自拍啊。 哦， 系啦，咁啊，即系哇，讲嘅时候讲到好犀利啊！ 生意额会有几多 少啊？系啊，生意额又会有几多啊？又话同埋佢嗰阵时佢想做嗰个自拍铺咧，系基本上嗰个要影出嚟嘅质素啊，佢话同你系喺出边揾一个专业嘅摄影师，即系影出嚟嗰个嘅质素系一模一样，即系有过之而无不及。咁嗰时候我听到哇，得唔得啊？喂，人哋你去亲人哋嘅 studio 嗰度影一辑相嘅话，闲闲地。四位数字五位数字走唔甩啦，系咪先？你讲緊嗰个自拍宝，我租你可能即系个零两个钟头玩，咁你讲緊嘅系几嚿水喎， 仲要自拍即系自己揿掣。 系啦，即系其实佢部机已经 set 死咗㗎啦，但佢话影出嚟，因为佢话啊嗰个好简单嘅啫，个執行嘅就唔知嗰啲灯要点样摆啊，部机点啊，即系总之我设计好晒啲距离，咁就好自然而然就做到㗎啦。咁佢讲到哇，真係一盘生意好可观喎、啊、咁。咁於是乎咁佢哋就做啦吓，咁但係做一年到就接埋咗啦。咁我已经问返点解呢，咁一定有啦、啊、你即係讲真，你铺租而家你都知哪里㗎嘛。咁即係最后尾都系即係为咗止蚀离场嗰啲咁样啊。咁即係又问返究竟点解呢，咁真系你就发现其实有好多嘢佢哋喺即係当初去计划去度嘅时候呢係諗得好美好嘅。但係当執行起上嚟嘅时候，佢发现喔呢、啊、样唔得嗰样唔得。咁佢首先就点样呢，退而求其次囉。既然唔得嘅话，咁咪好啦，呢一样呢就降低少少啦，我嗰啲灯用唔到唔紧要啦，咁我哋就求其用另外一啲灯挡住够光就得啦。跟住呢嗰啲机呢 set 有条柱挡住咗，咁咁部机摆过少少係有啲角度影唔到，但都影到大部分都 OK 啦。咁你慢慢你呢一样嘢又褪一步，嗰一样嘢又就一就，你就发现原来出嚟嘅效果就同你原本一开头讲嘅嘢係完完全全嘅唔同。 又话专业嘅。 咁你冇嗰个特色喺度，自自然然你就吸引唔到人嚟，因为讲真你原本一开始嘅时候你行呢一套嘅即係营销嘅手法呢，嗰、那个 gimmick 就係在于呢一度我有别于其他唔同嘅自拍铺头，就係、是、我係专业一啲㗎嘛。咁而当有啲人嚟到嘅时候发现，咦，即係嚟一次係玩係几好玩嘅，咁但係冇你所讲嘅专业喎、 哦。 咁就自自然然唔会有第二次第三次㗎啦，係咪先。即係等同于你都系㗎，有啲人佢讲、哦、自己好犀利，好学识好渊博啊，对于呢方面好了解啊，好即係有一啲嘅研究啊。咁讲嘅时候佢讲到点样都得。好啦，之后咁好啦，搵你合作啦。一做落嘢你发现喂唔系喎，呢样嘢又唔知，佢又话要搵一搵啊，嗰样嘢要佢做嘅时候又话、啊、有好多限制做唔到啊。你同佢做一次嘢之后你知道喔、哦、我大概知佢咩 level, 系唔会有第二次。咁所以我返去头先阿 Winnie 同我哋一开头喺度讲呢一个呢，即系你话识人同埋识字。识字系咪就系因为咁样可以被忽略呢，都唔系、 啊。 如果你要嗰个嘅合作呢可以长远落去嘅话呢，其实识字都系好紧要嘅。即系好似今时今日呢，好多小朋友都真系觉得呢，嚟话举例啱啱接触嗰啲嘅小朋友呢，咁又系啦。我哋啱啱好似之前星期一都有讲嘅，即系有时候电竞呢耐不耐都会讲嘅。就而家好多小朋友就系话、哦、我打机电竞，咁可能我开台咁样做直播。系啦，咁喂，咁啊好开心啦，系咪先？咁啊唔使读书，第时我都系谂住靠打机搵钱㗎嘛。咁但系你慢慢发现喎，原来我打机开台讲嘢，而家你成日都讲系讲经㗎嘛。即系我又真系要有一啲所谓嘅睇法啊，对于社会又好啊，对于时事新闻又好啊，要有啲见解同人分享㗎喎。嗰啲见解点样嚟嘅呢、就系、是、由你喺学校学返嚟嘅嘢啊，吸收嗰啲知识慢慢建立而成。点解你会对嗰件事有一啲嘅睇法，对与错，你喜欢与否，点样表达出嚟，点解你会有嗰种感受呢，系由学校慢慢建立返嚟，所以读书系好紧要㗎。 咁所以其实嗰个风格好重要，同埋另一个案例我想起呢，就係啲好多时啲名校呢，如果你真係有亲戚朋友佢係做嗰间学校入面嘅高层啊，校长副校长嗰啲呢，通常就会有多三唔识七嗰啲三姑六婆突然间走出嚟就係呢，我嗰个表姨生个女呢都想入嚟你嗰间小学嗰度读书啊，可唔可以帮帮手啊。咁呢一下其实系，咁你识到入面嘅高层人士，可能有机会令到你表姨生个女有机会入到呢一间所谓嘅名校读书啊。咁但系嗰个 副校长或者嗰个高层会唔会帮你去等佢个小朋友可以容易啲读书呢？其实又唔一定㗎喎、哦、即係你呢啲真係三姑六婆即係得闲无事先突然间出嚟嗰啲人嘅话、嗯、其实係即係听完就算啦，咁可能听完啊、哦、好啊，睇下有冇机会啊咁样，咁但係到最尾其实都可能喺呢一通电话度对于个小朋友有个坏印象，会觉得啊呢个小朋友系咪靠走后门先至有机会入嚟呢？咁呢一啲即系所谓识人，其实系咪真系全部有好多好处嘅话，又未必真系噶、哦。 咁呢一个要睇情况啦。头先你讲呢个 case， 我都听讲过嘅。嗱，咁但系就算撇除呢个 case 啊，因为我都有同一啲即系从事教育嘅即系工作嘅朋友都有倾过偈嘅。即系我有时候我都有疑问噶，即系尤其是你而家讲紧就系 in 小一啊，或者 in 幼稚园咁样啦。有啲时候我哋都会 question 啦，作为家长就系话，哇，佢单凭嗰吓五分钟、十分钟。有啲长啲半个钟一个钟，你就可以判定到究竟嗰个小朋友适唔适合自己嗰一间学校，有冇咁犀利啊？咁同埋你每一次 in 你 in 可能大大话话都十零个小朋友一组、啊，你有冇睇得咁清楚咁仔细啊？咁嗱，的确咧有一啲即系从事教育工作嘅朋友咧，就真系同我分享翻，佢话都其实知嘅，因为喺 interview 嘅过程咧，首先唔系净系睇究竟嗰个小朋友答唔答得啱问题，系、 嗯、 好多时候睇佢面对。问题识与唔识嘅时候，佢嘅性格啦，佢嘅表现系点样样嘅？咁所以咧，某程度有啲嘅小学啊，佢哋 interview 嘅时候，佢哋即系可能挑选出嚟啱读自己嗰间学校嗰啲嘅小朋友咧，佢哋觉得咦系呢个小朋友真系会较为适合咧，先至会去收嘅。有啲情况系咩咧？就系、是、家长都好希望就系话啊，虽然可能嗰间学校咧一开始嘅时候拒绝咗话唔收嘅，咁啊之后又扣门啊，或者用好多唔同嘅途径啊，就希望你收我，你收我啦咁。咁、嗯、最后尾好啦，真系勉强入到去嗰间学校入边，真系可以就读啦。读下先发现弊啦，真系唔啱， 跟唔上啦。 即系唔系单单跟唔上，系因为本身嗰间学校嗰个学习嘅环境气氛有啲可能比较系 discipline 一啲 啊，即系要顾及纪律多少少啊，操练多少少啊。系啊，嗰间学校可能名声系唔错嘅。咁但係你嘅小朋友原來一開始嘅時候，佢哋 interview 嗰陣就覺得，喂，你本身真係唔係特別適合個小朋友，可能佢比較好動一啲啊，可能真係鍾意一啲互動一啲嘅學習咁樣，可能某啲學校會更加適合佢。咁但係家長嗰時候就覺得啊，唔係喎，呢間學校名校喎、啊，咁想入啦咁。咁但係你發現讀下嘅時候咧，真係頂唔順，最後尾都係要 drop out 嘅，都係要即係退學。 系， 跟住咧去转读其他学校，即系变咗就系咩咧？有时候我哋都系觉得系啊，你可能一开始嘅时候，你有所谓人脉，或者你可能谂住系从建立人脉嗰一样嘢着手，去谂住啊，我会唔会因为咁样样而可能去得到我自己想要得到，迈向自己想要迈向嘅目标咧？咁但系你慢慢发现啦，啊，原来潜藏喺底嗰浸入边咧，都系要睇翻你自己本身个人适唔适合。即系讲紧一开始起步嗰下要入去咧，要达成啊，捉到个目标，其实未必系最难。最难嘅地方就系当你入到去之后，究竟点样样继续去实践，继续去行你要行嗰一条路咧。嗱，嗰一样嘢就系真系讲紧你自己内在深处嗰样嘢啦。呢一样嘢同我哋头先讲话识字都有啲似嘅，即系话哦。嗰一個係你自己內在嘅建立，係真係你自己嘅內涵，而係唔係淨係睇面嗰陣、表面嗰陣咯，係。 係咁，所以我哋成日話，即係嗰啲識人嘅朋友啊，會令到啲成就喺高過自己幾多。咁但係佢哋淨係單單識人就已經有呢個成就，如果佢識埋字嘅話，可能更加多嘅成就。咁所以呢兩樣嘢其實我諗相輔相成嘅，冇話識人好過識字嘅，兩樣兩條腿走路，咁你兩樣都識嘅話，咁你咪仲更加勁囉。 同埋我成日都覺得即係又唔好淨係睇有啲人係的確佢可能即係人脈係好廣，咁好多時候佢可能因為人脈嗰方面好豐富呢，而令到大家忽略佢，即係以為佢其實都係吹水怪嘅啫，自己冇乜內涵。其實我覺得都未必，如果佢個人本身系成功嘅话咧，不妨真系褪后一步睇下，佢一定除咗系人脉广之外，有佢可取之处。因为我都讲啦，如果啲人枕住都会继续愿意同佢合作，或者之后有其他嘢会弹俾佢，话俾佢知，即系想继续同佢建立嗰个关系嘅话，其实佢喺唔单止待人，佢系处事嗰方面咧 都系做得好嘅。咁处事嗰方面啦，佢未必可能系一啲哇，即系博士级啊，即系好渊博学识嗰啲人，但系可能喺处理事务上面入边，佢可能凭自己嘅经验咧，或者以往可能佢自己一啲曾经涉猎过嘅知识咧，佢应用到出嚟。其实嗱，我哋好多时候呢一啲位，你都要俾翻啲 credits 佢嘅，即系识人系固之然可以帮到佢提升，但系个过程入边点样令到佢真系成功咧，系佢自己本身都系有呢一方面嘅学识咯，系。 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就係话识人一定淨係话 Facebook 嗰度 at 咗对方，咁大家系 friend 啊，系 IG 度互相关照，咁呢啲就系 friend， 而系当中你点样可能揀一啲你觉得系可以帮到你嘅，去深入去同佢哋建立一个关系，咁就算真系要跳槽嘅时候，对方都会即刻諗到你，会想叫你过档啦。 乐活玩家转头返嚟继续。吴嘉伦、欣琪、乐活玩家， 好咁啊！到咗呢个人生两难题嘅时候啦，咁今日阿 Winnie 希望出嘅一条题目唔会拗爆头啦 吓。呢个咧我加少少戏剧元素啊，咁就话说咧。乌嘉伦呢你係个 sales， 但係个老倒嘅 sales。 哇，即係一路都 sell 唔到嘢嘅。係 啦，大半年开唔到单啊，阴公。咁就老世就话呢， 大半年好惨。 如果你今个月再倾唔成生意呢，就包袱㗎啦。咁你就喺彷徨嘅时候呢，仲要咁啱呢外忧内患，你心爱嘅老婆同你讲要离婚。因为佢话唔想饿死老婆温臭屋，咁就同你因为咁嘅原因呢要想分开啦。咁呢个时候就唉，老世话见你咁惨，就弹个客人俾你啦。咁但係佢有啲烦㗎喎，有啲难搞，咁就睇你倾唔倾得掂啦。咁你硬住头皮走上去叮咚咁样揿嗰个办公室门口啦。咁点知一望，咦原来係识得㗎喎。对方呢一、這个有钱嘅女人呢係识得你老婆喎。但原来呢嗰、那个有钱女人呢係同你老婆有牙齿人。咁就话呢想我同你签单冇问题。你即刻 call 你老婆上嚟，喺我面前你冚你老婆一巴，咁等我顺咗条气啦，我帮你签单啦，仲等你呢吓、之后嘅生意咧唔使忧柴忧米添啦，咁呢个时候打唔打呢个电话 call 你老婆上嚟冚佢一巴咧？ 即刻 call， 唔使谂，笑佢上嚟。喂，你又话咩惊咩咩饿死老婆咩温臭屋，今晚上嚟嗱，我而家供养你，俾我刮你一巴，刮完冇你嘅事，翻屋企煮饭。 离唔离婚算啦。 唔系因为嗱，点解咧？其实首先第一样嘢，我觉得啊吓嗱，比起嗰份工咧，我觉得呢个太太系更加有问题。即系我成日都觉得，喂，喺一个婚姻入面。是不是即是可以甘苦与共啊， 即是那个如果是你心爱老婆而不闹离婚的话，那你就不 call 了。 咁梗系啦，呢个就好大嘅分别啦。因为其实啦，如果即是个老婆假设个前设是你头先讲嗰个即是咁计较啊，同埋哇老公啊叫做顺风顺水嘅时候就会即是喺身边啊，一即是啊跌落谷底嗰啲啊，经历人生低潮就即是离你而去嗰种呢。嗱、就算我真系讲真，就算唔系而家遇到呢个有钱女人，就算深敲俾你过到骨都好，你都要三思一下，你仲可唔可以同佢行落去？因为有得一次，你难保唔会有再第二次喎。即系一个唔觉意 touch wood 讲句，假设下次遇上嘅问题唔系经济啦，可能系健康咧，咁点算啊？咁唔通你又諗方法去挽留？我觉得呢啲真係你挽留都嘥时间啦，係咪先？咁所以你跟住后面同我讲话，喂唔係喎，而家有个转机係刮你老婆嘅话就有生意，仲要系之后可以咩喎，保住你份粮啊，你 keep 住都会有生意有钱赚喎、啊。喂，咁我仲唔即刻 call 个老婆嚟帮手啊？喂嗱，即係讲真喎，而家我好愿意付出㗎我好为呢啲头家，我好为你，我好爱你呀、啊、老婆。 呢咪传说中嘅大难临头各自飞喎。 我真 係老公真 係。呢一啲咁嘅机会喎、啊、大佬。喂，有机会我摆明居嘛，可以嚼佢。而係。 你都受得起多啦。 係啦。而佢係喂即係嗱，讲真。嗱，如果去到呢个阶段，你系因为我冇钱而选择离开我嘛？嗱，而家我有冇钱嘅决定权就喺你身上啦。只要你愿意俾我刮嘅话，咁你咪可以摁摁脚做少奶奶咯。咁 哇，可能一巴 嘅话，即刻令到佢回心转意，刮醒佢。 系啦，咁就算真系刮咗之后，佢喺度怨你，你竟然喺我神面前咁样刮我，我都唔想噶，因为我太爱你啦，老婆。 咁天周星驰要对白嘅。 到真系他日啊，真系佢再分手，再要闹离婚嘅话，咁我都觉得起码我解决咗我财政嘅困难先啦，系咪？都解决咗一个问题啊。喂，即系喂，讲真，你无论如何，我无论系经济嘅问题同埋爱情嘅问题，首先我刮过一巴，我两方面都救到咯。嗱，如果目标为本嘅话，我冇理由唔做呢一件事，系咪先？咁就算系 worst come to worst 啊，我就算真系冇咗一边都好，我另外一边都救咗啊嘛，系咪先？即系话起码我其实就算冇咗个老婆都唔紧要，我有翻嚿钱喺度咁，咁个人都定啲咯。我觉得就 你睇下，即系一招就可以试得出你呢个作为男人系几咁啫，小人啊！ 咁啊 点 啊？如果俾你拣嘅话，你点啊？你会 我会唔刮？ 咁跟住点啊？ 但系因为其实我 呢个问题冇解决到喎。 嗱，但系个问题咧，你系好单方向去谂，其实点解嗰个女人要刮对方而唔自己亲自落手咧？就系因为唔想整污糟自己对手，同埋测试下其实你系咪一个真男人。 咁佢系老细啊嘛，而家佢俾钱你使，佢有咁科嘅要求，其实我觉得可以真系酌情处理咯。 系嘛？咁但系佢虽然系个老细，但都系个女人啊嘛。咁呢个时候，即系我会由女人嘅角度咧、 okay. 我就唔会落手冚噶啦。咁反而咧。是在他面前展示了真男人的一面，我不会因为你这些臭钱而去冚我心爱的老婆的。 等等先，那个老婆我真的去到那个阶段，因为这个就是我跟你最大的分别。我其实如果是心爱的老婆的话呢，我都会跟你讲同一番的说话，但是前提是当有个老婆这样跟你讲，就你好跟我死出去搵钱回来啊，如果我真的飞了你的啦，咁你想想你对上一句个老婆跟你讲完之后，我真的讲不出心爱这两个字。 但问题就是我只是在个老细面前讲我心爱的老婆、啊、可能他那一下就觉得啊，你一个真男人好 man 啊，咁就会知道测试到你一个真正去为女人，为一个真男人真身死的时候，咁我就会愿意俾个单你。 哇，你会唔会睇嗰啲剧集睇得太多、啊？ 即系正所谓宁得罪小人，莫得罪女人。 哇， 咁你呢一巴其实冚嘅唔单止系你嘅老婆，甚至系冚咗万千女性嘅心啊！ 哇，我原来系咁，真系好啦。咁我得闲我煲多啲剧集啦，或者我有你呢一番嘅智慧嘅。好啦，今日时间嚟到呢度啦，拜拜。 拜拜。 乐活玩家，今日节目时间到啦。